这一句，很有夏天的感觉。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。秋刀鱼的滋味冒给你，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，就这样为我们寻回那温暖 的阳光。 香港摘的 香莲草莓，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。 雨下今天我的爱依旧，就像绿色 几里香的 彩虹。